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小三，这样不行啊。 为什么呀，赵老师？ 哼哼，这些家伙都不是没钱的人，你这诸葛神弩制作不易，可不能便宜了他们。反正有些人也不在乎钱，你就估个价格卖给他们好了。 嗯，我同意赵老师的话。小三，你这诸葛神弩如果要卖的话，卖多少钱一个？ 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要提钱了。 自己人是没错，可也不能让你吃亏啊。如此小的一个匣子，竟然能够发射出威力那么巨大的弩箭，可见其中工艺极其复杂，总不能让你白白的劳心劳力。更何况以后我们使用这个东西还需要补充弩箭，难道每次都让你白做吗？你就不要和我们客气了。这样好了，这第一个诸葛神弩算你送我们的，我们只出材料钱，以后再有需要你就必须要卖给我们，你看怎么样？ 没错，就这样，反正我们大家每个月的补贴都不少，这东西关键时刻可是救命的，卖贵点都没事儿。 嗯，那好吧，既然大家对击扩类暗器有兴趣，以后我争取帮你们把自己都武装起来，毕竟多一种武器也就多一份保障。 众人显然都对暗器很感兴趣，当然这和唐三使用暗器产生的效果也有很大关系。毕竟在唐三第一天来史莱克学院的时候，就凭借暗器令比自己魂力高40多级的赵无极吃了亏，所以别说这些学员了，连赵无极都有些心动。终于走出了星斗大森林，出了森林范围，虽然不再有清新的空气，但大家仿佛卸掉了一层压力，都感觉轻松不少。 这样啊，我们再赶一程，到小镇上就可以休息了。 大家状况没问题的话，就抓紧点，到了小镇上，我请大家喝酒。赵老师，这次您可不要推辞啊，如果没有您的帮助，恐怕我们都无法活着走出星斗。 小白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不过我的酒量可是很大的。 赵老师，您没听过那句话吗？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。 一行人足足在小镇上休整了2天，魂力和体力的恢复自然用不了这么久，可是一直处于紧绷状态的精神需要放松。戴沐白极为豪气，2天内众人的开销他一个人全包了下来，大家也不修炼，每天就在一起喝酒玩闹，说不出的快意。就连一向冰冷的朱竹清神色间也柔和了许多，只是他却说什么也不肯让戴沐白再拉自己的手了。戴沐白也不逼迫，毕竟人家才是一个12岁的小姑娘，他不着急。修整完毕，众人再次启程，经过了1天的长途跋涉，他们顺利回到了索托城外的史莱克学院。 终于回来了，回家的感觉真是美好啊。 嗯，你小点声，没看到天都黑了吗？好了，你们各自回宿舍休息去吧，我要去见院长，向他汇报一下此行的情况。 唐三，等一下。 嗯，蓉蓉，有什么事吗？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，可以吗？ 啊，你们谈吧，我先回去了。 蓉蓉，你找小三干什么？我也不能听吗？ 是，不好意思，小五。 哼， 蓉蓉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 唐三，我想和你做笔生意。 生意？难道这宁蓉蓉又旧态复萌了不成？ 虽然我知道你可能不缺钱，但我非常想和你完成这笔生意，只是这件事我又做不了主，想先问问你愿不愿意。 你直说吧，是什么事？ 你也知道我出身七宝琉璃宗，我们七宝琉璃宗虽然是当世七大宗门之一，有着很高的地位，但是我们宗门的直系弟子却都是辅助系魂师。七宝琉璃塔武魂的辅助能力虽然很强，但是却不足以保住我们自己的性命，一旦遇敌之时，我们都是敌人最先攻击的对象。我觉得你的那些击破类暗器对我们可能有很大的帮助，至少能让我的族人有些自保能力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希望通过宗门向你订购一批击破类暗器。 哦，原来如此。可是我听说你们七宝琉璃宗有许多附属的宗门子弟，是专门保护拥有七宝琉璃塔武魂直系子弟的，甚至还有两名强大的封号斗罗，有他们在还不够吗？ 那毕竟是外力，不是属于自己的，而且谁也不能保证就不会有人背叛啊。以前宗门内就曾经出过一件事，我的一位叔叔被一名宗门护法以武力掳走，后来虽然宗内定制了不少相关的规矩，可这毕竟都是被动的。 蓉蓉，对不起，恐怕我要让你失望了。如果只是我们几个的话，问题倒不大，我应该能够制作出足够的暗器。可是你们一个宗门直系子弟至少也有上百人，我实在无法制作出那么多的暗器啊。 也不需要质量非常好，只要能防身就可以了，品质差一点的是不是能节省时间？ 蓉蓉，这样的话不要再提，我要么就不做，做就会尽全力做出最好的。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 唐门以前的经营模式倒是可以参考。蓉蓉，办法也不是没有，不过我要仔细想想才能给你答复。 那就好，唐三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制作出的第一套暗器先给我，我也需要回去给爸爸看看才行，只有爸爸才能做主是否给直系弟子装备你的暗器。如果真的可以的话，你可一定要个高价，千万别客气。我也要回去睡觉了，说不定还要向你的小五解释解释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他吃醋的。 看着宁荣荣离去的背影，唐三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，钱可是个好东西，他自然不会拒绝。对他来说，今后想要制作出更多强力暗器都需要金钱的支持。唐三决定回去好好思考一下，看看是否能够照搬唐门当初的经营方式，毕竟大量制作暗器绝对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。回到宿舍，奥斯卡并没有休息，只是躺在自己的床上看着天花板。眼看唐三进来，连忙坐起身。 小三，蓉蓉找你什么事？ 哦，也没什么，就是交流一下感情而已。 交流感情？哎，小三，小五真是你亲妹妹吗？ 不是，小五是我认下的妹妹。 那你都已经有了小五，是不是就不要和我抢蓉蓉了？ 你不是已经决定放弃了吗？ 可这次去星斗森林，你没觉得蓉蓉改变了一些吗？似乎也不是那么让人讨厌了，而且她年纪还小，我相信以后她的性格一定会变得更好的。 那你可要努力了。放心吧，她找我只是为了暗器的事。 真的？啊，那太好了。小三，你果然是我的好兄弟。 少来这套，赶快休息吧，你不累啊？ 赶了一天的路，难免疲惫，好不容易回来了，唐三决定让自己放松一天，并没有打坐修炼，而是直接进入了梦乡。精神总是紧张，对修炼会有反作用，必要的时候休息反而能够促进平时修炼的效果，这是大师传授给唐三的劳逸结合之法。院长办公室内，弗兰德惊讶地听完了赵无极对此次星斗大森林之行的讲述，脸色数次转变，最后听说所有人都平安归来，这才松了口气。 看来我们还是大意了， 下次再去猎杀魂兽，我和你一同带队，再带两名老师。这些孩子都是天之骄子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可就断送了天才。 哎呀，这也不能怪你，谁知道现在星斗大森林变得这么怪，外围居然也会有这么多的故事发生，而且呀，还遇到了盖世龙蛇夫妻。我最不理解的还是泰坦巨猿的出现，怎么说以他在魂兽中的地位，也不应该轻易的到森林外围来呀。哈哈，还好小五的运气好，否则的话这次我们真的要有损失了。坦白的说，就算如你所说，我们去四位老师保护这些孩子，那遇到泰坦巨猿一样完蛋。 但星斗大森林是距离学院最近的魂兽聚居地，除了那里我们也没得选择。不过听你的意思，那只泰坦巨猿似乎并没有什么敌意，没对你们下杀手，否则就算你用了武魂真身也一样挡不住。小五的幸存更是令人惊讶，他说的牛吼声究竟是什么？难道在星斗大森林中还有什么魂兽能引起他的共鸣吗？ 这牛吼声应该是天青牛蟒。 谁？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